他是一位香港人，一位典型的香港人，十几岁从内地偷渡来香港，努力读书，辛勤工作。他一早就明白，在香港这个地方，只要有抱负，就有可能获得财富和成功。同很多香港人一样，最初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位过客，但是最后他选择了以香港为家。他不止一次在神州大地上见证过政权的转移，他亦亲身经历过香港经济的起起落落，香港回归、香港政改的演变、香港的种种变迁，他最有资格帮我们一一道来。北上频道呈现飞哥正传李鹏飞。唔经唔觉咧，做网台节目咧，今年咧我就已经踏入第十个年头啊！咁啊，喺呢十年里边咧，有赖每个星期可以即系开下咪做下节目，吹下水啦，可以平衡一下心理状态啦。即系如果唔系我就好担心自己会变咗一个即系面对中年危机啊，或者系有粉世有疾俗嘅恐怖分子。咁咧就除咗即系我谂呢十年里边，除咗做每个礼拜做下节目吹下水之外咧。最 enjoy 一樣嘢咧，就係揾到嘉賓做訪問。咁我即係揾到嘉賓做訪問咧，咁啊每個嘉賓有時即係譬如就有俾到我唔同嘅感覺啦。譬如話，如果年青過我嘅嘉賓，咁我就可以使出我啲殺手鐧，似老賣老咁啊，可以教訓下佢哋啊。咁啊，如果同我同年代嘅，咁啊可以分享一下啲集體回憶啦。但係今日揾到呢位嘉賓咧，我就冇得使出殺手鐧嘅，因為就喺佢面前，我只可以扮一個僆仔，即係好耐都冇試過扮僆仔。咁嗱，我絕對係年青人嚟嘅。咁咧揾到一位長輩，揾長輩做訪問咧，又好開心，因為可以有好多得著嘅。做完呢個訪問咧，即係我希望我都預期，我都應該會有好多好多嘅得著。一連兩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咁啊由今個禮拜開始咧，咁啊。呢位嘉賓咧就會陪住我，咁啊可以講翻一啲關於香港回歸前或者甚至到回歸後，去到今日所有咧嘅政壇嘅歷史啊，回歸嘅歷史，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從佢身上可以一一咁樣道來嘅。咁啊，我叫呢個訪問叫做《飛哥正傳》啦，阿飛哥李鵬飛啊，多謝你上嚟我呢個節目先。 你好，你好。 係啊，多謝曬你，多謝曬。我哋約咗好耐啊。係 啊。 係啊。係啊，終於可以即係揾你嚟到。我咧首先一樣嘢就係咧，即、就、係、是、你幫李鵬飛呢三個字咧。挽回返唔少嘅分數，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呢睇粵語長片呢，有位譚有個李鵬飛㗎嘛，專做壞人啦。 香港關係有七個。 七個？ 係呀、啊。 咁犀利。係咪呀，連埋你在內。 我哋啲就老母鍾葉鵬。 係。 中國總理李鵬都做過啦。 係呀、啊、嗱我細細個就李鵬飛啦，探長嚟㗎嘛，壞人嚟㗎嘛。多數做壞人啦，大個咗呢。咁呢就大家你頭先提過啦，咁啊又另外一個就叫李鵬，咁你知道李鵬啦、啊、中國總理出咗個啊啲形象麻麻地㗎嘛，啊但係呢好彩有阿飛哥嚟李鵬飛幫呢三個字挽回返唔少嘅分數啊，啲 李鵬同我講笑天，有一次帶一隊議員隊去北京去見佢嗰陣時，佢知道我叫李鵬飛嘅，以前都識我，佢話佢對住我啲同僚啊，即係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呢就講咩，佢話佢識飛，我唔識飛。 係啊，梗係攞你個飛字嚟開玩笑。啊、但係咁仲有一位機鵬飛喎。 係啊， 係 啊，你應該都識。 可能喺中國鵬飛呢兩個字咧都幾 common， 即係幾通用。 有冇特別嘅即係寓意㗎？呢個 老豆老母起，佢點知呢個？ 係嘛？ 叫呢個名啫。 啊，你係山東人嚟㗎？ 山東，我係山東出世。 山東， 我係煙台。 煙台人。 四歲咧就去咗上海，因為我哋係地主嚟嘅， 係 有田咧有剩， 係 咁我父親咧就是、做生意嘅， 係 我就唔係時常見到我父親，係靠個媽媽啫。我媽媽咧大學畢業生嚟嘅喎， 係 做教育嘅，即、就、係、是、教書先生嘅， 嚇 咁所以 哦，你媽媽做教書嘅 啊，嚇 讀教育科啊嘛， 係 咁四歲嗰陣時咧就從山東鄉下 係。 移民移咗去 上海， 因為我父親做生意。 哦，方便佢做生意啦。 啊，方便佢唔係方便我哋。 係啊， 所以好多人會我係上海人咧。 係。 因為我上海話講都可以講 perfect。 係啦，因為你都生活咗成十 年， 十年啦，差唔多。 長大喺嗰度讀書。 喺邊個區啊？你以前？ 我是上海花租界，我认 花租界，花租界就淮海淮路咯，淮海路嗰头咯。因为我都喺上海住过好多年噶。 因为嗰条旧环线咧叫立飞达路。 霞飞路嗰头。啊，你嗰个年代应该叫。 唔系嗰个名啊，唔系叫立飞达路。 立飞达路。 佢系。是法租界， 法租界 就法国佬名 嘅，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细个唔知啊嘛， 即系立飞咯， 系 系 真系 啊，特佬啊，系啊。 最尾我翻上海嗰阵时，第一次咧系七八年以后嘅， 嗯， 即系1978年，我已经做咗议员，想搵翻自己住嗰个地址楼，搵唔到啦， 搵唔到啦， 搵唔到啦。 哦 ，OK， 咁就哦，嗰头 好多人以为个上海人， 但 系 你 咁样， 法租界嗰头嗰个年代都高尚住宅嚟嘅喎，中产啦、啊，起码。 咁我谂我父亲系唔知嘅，唔系买唔到嗰种屋嚟噶。 嗰度非富则贵啊，系啊。 我唔系见识我父亲，佢系做生意嘅、 嗯。 我哋去上海住个原因， 嗯， 亦都系因为佢做生意。 受教育啊，所有嘢都系喺上海，喺上海开始，系啊。其实嗰阵时个上海即系。即係我諗你好特別，就係話唔係好多人見證過好多次主權嘅轉移啦。 嗯， 即係譬如話九七我哋有見證過啦嚇，咁、啊、但係你仲更加犀利啦，你就係即係40年代尾嘅時候，亦都見證過一次中國嘅主權嘅轉移啦。 係啊， 即係解放前、解放後嘅中國其實 上海不嬲都係中國嘅商業中心嚟嘅。 係， 所以佢而家咧，即係以前啊。繁榮都好緊要嘅， 嗯， 全世界嘅人都喺上海做生意， 嗯， 咁啊嗰陣時已經有上海匯豐銀行嘅意思咧， 係啊， 佢個總部亦都係靠住黃浦江 喺外灘啦、 啊，係離開我哋屋企唔係好遠嘅，仲記得， 係啊， 咁所以上海咧，而家個改變亦都會好大咧， 只、嗯、 不過上海不嬲都係， 嗯， 中國嘅金融中心嚟嘅、 嗯， 嗯，咁而家香港驚驚地啊，佢最近宣布嗰個即係自由貿易區啊， 係啊。 一定對香港影響好大，大家估計啫。 不嬲都 係。我住喺上海嗰陣時咧，根本就係讀書嘅啫嘛。 係。 咁到我九歲嗰陣時候，共產黨嚟㗎啦。 係。 1949年。 係。 咁我父親咧真係好怕共產黨嘅， 因為 做生意人。 係啊。 佢就嚟住香港，點知過三個月啦，佢唔即係太近啦，因為香港太近廣州。 係。 佢就飛咗去美國做生意啦、 哦。 所以我一長大嘅。 其實你同你爸爸同年，你都成日同你爸爸分開㗎咯。 係啊。所以對我父親咧就冇乜印象，淨係知道佢係生意人。 Uh-huh. 啊，咁佢離開咗之後咧，就 咁點解你會聽講你係偷渡嚟香港啊？ 嗱，我咧係大仔嚟嘅，我有 係 啊最大嘅仔。 幾個兄弟姐妹啊？ 我自己嗰邊咧有一個細佬， 係 咁啊有媽妹。 哦， 但我其中一個媽妹最細嘅細妹咧，因為走難嗰陣時咧就好細個，啱出世冇幾耐咧就去咗世。 嗯， 所以我哋嗰边咧，因为我都数唔清楚， 系 我都数唔清楚，我太太有几，即系我老豆有几多个家， 吓、啊，典型山东人喎、 啊，唔系以前你知啲中国人咧，要显示有啲身家咪娶多一个老婆啊，两个老婆啊嗰啲咁噶嘛，而家唔得啦， 系我爷都系咁噶，都系一样，系啊， 咁我49年嗰阵时系九岁咧，就系、是。第三軍啊，我記性即係好好嗰陣時，陳毅。 陳毅係啊， 一到上海佢就做市長添。 你而家外灘咪有陳毅個像咯？ 佢一到 入嚟解放啊嘛， 唔再打啦。 係， 佢就做上海市長就係咁嘅。 知道。 陳毅即係佢哋嗰陣時叫咩司令官啊？ 係 啊， 類似。 咁一晚啫喎，解放上海。 嚇！ 咁啊，頭一晚咧，我哋睇到下邊咧，就我屋企附近咧。就有支機關槍，有深綠色嘅軍隊喺度， 唔 過國民黨嘅軍隊啦。第日之後都全部草綠色啦。 哦， 好快就冇乜正式打，我哋就係聽見有啲槍聲。尤其咧，你知而家呢度香港國展嚟，嗰度有永安公司噶嘛？ 嗯，係啊，我嘅四大啊，永安啊都有嗰陣時。 大新四大公司啊， 係 咁啊，二永安最大最高， 係 咁我 喺南京路。 是啊是啊、嗯、我说你都好熟啊。 我都话住过啊好多年啊就 是啊、哎、 不过不是你个年代。 他关系顶楼呢有啲重型嘅机关枪嚟㗎。 是。 一下冇晒真 係、哦 啊。所以、 哦、 即係一晚呢就。 但都几都系算唔算和平演变呢即 係 对普通老百姓嚟。 几枪声嚟㗎。 是。 几枪枪声嚟㗎。 譬如话打砸抢嘅嘢就你感觉上系冇嘅。 冇。 吓 吓。嗰陣时解放軍咧就係好噶，嚟你屋企問你使唔使同你洗衫啊，真噶喎、 哦。係啊， 係啊。 哦。 你屋企有咩要幫助啊？咁所以好快咧、哦、就即係嗰啲居民啊，上海啲居民同解放軍咧， 係 建立咗一種關係，好好嘅嗰啲。 係。 正式人嚟香港係咁發達嘅喎。如果冇佢解放，就冇上海人嚟香港投資。 係啊，啱啊， 紡織。 啱，冇錯。 連阿英年嘅爸爸， 即係唐英年爸爸， 唔知佢係好多啊。 係好多， 好多沙廠。 係啊， 啊。 是啊，唔係淨係資金啊，仲有啲機器技術啦、啊，所有嘢。 而家我先知道呢個故事，有啲上海人咧喺英國啦、就 order 咗啲機器啦， 係啊， 就即係上邊變咗色啦嚇、共產黨，佢就留喺呢度，因為成日講反攻大陸噶嘛，上派社講， 係啊， 反攻大陸，佢就諗住第日翻去啦，就攞呢啲機器再運過去啦， 係， 即係諗最多。 即係你講緊嚟到香港嗰啲， 係、 即係都係過客心理嚟㗎。 冇正式過客心理， 過客心理 即係冇正式扎根。點知過咗一年都翻唔到去啦， 係 就喺呢度開廠啦。 開廠啦， 紡織開始。 即係頭半年都唔喐住， 唔喐。 係啊， 佢點諗住又有飛機、又有大炮？共產黨冇飛機㗎嘛， 係啊， 坦克車都少啊嘛， 暫時性嘅啫、 啊。但係士氣非常之高㗎嘛， 係 解放中國， 係係。 咁所以佢睇下唔對路啦，所以喺香港扎根就咁啦。 嗯， 香港亦都因為上海人。走難，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咧，喺呢度開廠係開始香港嘅正式我而家睇到個角色啦。 係 以前漁村嚟噶， 係啊，你如果 好少人嘅，幾廿萬人啫嘛。 就算唔好講嗱，我上去嘅時候就八十年代尾啊，我啊差唔多八九六四之後上嘅、我上去嘅時候嘅浦東啊，都仲係農村嚟㗎。係 啊， 即係點諗到而家成個浦東？ 我揾唔到我大伯啦，我大伯即係我父親嘅大哥啦。就係、 失散咗啦。 農田大把就係浦東嗰邊嘅。 係啊，浦東咯，因為浦東嗰邊先叫做所謂叫真正上海人，就係曬浦東嘅。喺浦西就多數外來人咯。 差唔多多到不得了添，正冇錯啦。你去之前我真正嘅上海人係浦東嘅。 係啊，係啊， 啊， 係啊。 你記唔記得嗰度仲有崇明島啊？ 崇明島啊， 睇下呢個啊！ 即係譬如話嗰個年，我你嗰個年代再早少少啦，你爸爸嗰啲年代咧，譬如話即係即再早多十年入廿年咧，你見到好多時咧，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古仔書都係㗎，嗰啲正宗嘅上海人喺度杜月笙嗰啲咪咯， 係啦係啦， 就係即係對住對面海浦西嗌過去，我要過嚟發達咁樣，即係咁樣就係嗰啲。典型上海人就係咁樣 啦，西咧就係即係好多 十里洋場講緊講緊浦西噶嘛， 即係廣東人啊咩， 係啊， 去到上海咧都係即係 揾食， 冇錯啦，上海真正係中國嘅 冒險家樂園啊嘛，你嗰陣時 亦都係金融中心嚟，乜都係中心嚟 嘅，係啊，係啊， 咁四百年解放。即解放咗之後咧，上海開始轉變啦。一開頭咧就仲 OK 嘅， 係咯。 咁啊，最尾五一年發動咗三反五反啊， 係 就可以見到即係共產黨嘅統治啦。 係、你睇住個轉變嘅喎。 我係少年先鋒隊嚟嘅 啫。少年先鋒隊啊，即係咁得意嘅。 我係中隊長， 係 中隊長一班一個， 係 小隊長咧一班三個嘅， 係 咁啊大隊長就全校嘅。 而家都差唔多嘅喎。 我唔知啦，而家做啲 而家喺內地讀書都係差唔多 嘅。咁我哋成日要遊行示威嘅，嗰陣講起遊行示威啲咩咧，即係撐住紅旗，中隊長要攞住 㗎， 就去上海跑馬地，搞少少跑馬地，最尾叫人民公園。 係啊，知道 嗰度啦，公審 係 資本家地主，咁嘅。咁點解我成日記得咧？就即係我嗰陣時十歲十一歲到啦，就帶住我哋嗰班。個個都揸住即係隊員咧揸住細個紅旗，我就帶住就係緊緊撐得住啫，大個紅旗咧就領隊。 即係你差唔多，如果咁講，你係胡錦濤嘅師兄嚟嘅喎， 年紀大過佢， 大佬。 我未加入個共青團。 係哦 ，OK， 少先隊都差唔多。哦，少先隊。 我成日同我上海啲朋友啊，即係而家共幹啦 嚇。 我如果我留喺上海，我都一定係共幹嚟嘅，一定加入共青團。 係。 就一定最尾成為黨員。 係啊。 咁而家佢哋同我講，佢話好彩你走咗，有你喺度麻煩啦。 點解？你多嘢多意見啊？話你啊， 即係多嘢講啊嘛。 睇唔過眼就要出聲嗰啲。 係啦係啦。 唔係，但係我想問咧，嗱，有趣就有趣在嗱，你大約都係1954年到走噶嘛。 係 嗱，但係有個矛盾喎，你加入得少先隊咁，你即係應該細個開始都有少少相信共產主義啊。咁但係 唔識。即係叫都做咩做咩啦， 即係好似人哋 join 嗰啲童子軍咁樣， 係 哦。 即係我點解？ 但係點解會走咧？ 走咧就我母親啦。 係， 我母親唔係淨係一個即係慈母咁簡單， 雖 然即係佢對仔女嘅要求係好高嘅。 嗯。 咁佢咧，我嗰陣時仲有喺解放軍入邊咧，有一位將領咧，佢已經做到團長、團長同旅長級噶啦，係幾高級噶。咁所以我哋從來都冇捱過餓啦，就即係每一個 weekend 咧，佢都會送啲豬肉啊、打啲雀仔啊，即係等我哋嚟屋企，因為我屋企嘅疏堂嘅又係姓李嘅， 係 疏堂嘅兄弟嚟嘅， 係 咁佢喺解放軍中間做得唔低級， 係。 咁所以咧，佢係照顧我哋咧就好。咁係我母親挨佢，俾我即係有本來四個仔女啊嘛， 先 生個， 俾 個大仔咧就出嚟。我母親咧嗰陣吩咐我，但係去到廣州坐火車一個人喎，去到廣州有間酒樓叫咩名？咁你去到揾個老闆得啦，佢會俾你船飛啦，送你上船去澳門。 哇！系真系险记嚟嘅，大佬。 真系咁啊！完全我母亲嘅安排啦。 十四岁嘅啫，你 系啊，十四岁啊。啊，咁啊，去到澳门嗰阵嚟接你，原来系我父亲做生意嘅朋友。 即系都系个原因，就系你妈妈嘅主意、啊，就希望你即系揾一即系嚟即系揾个地方，我谂好好受教育啊。 同埋我母亲啊，我谂估计咗，我估计啫，即系佢可能嗰阵时咧。就可能批鬥嗰啲，係 三飯五飯嗰陣時見到啲 嗰個美星啊，見到佢啊，佢就仲有一樣吩咐我啦，佢你去到香港之後咧、你幾想家都唔好寫信俾我。我唔知點解啦，我好想家，即係你知中國所謂家庭啊 family 啊嘛， 係啊家庭觀念。 咁最尾佢出嚟，我先問佢，佢因為點解咧？佢話幾年後佢一路申請，話我大仔咧。唔見咗喺香港。 哦， 佢要帶埋我細佬妹嚟揾我。 係啊，唔係因為嗰時都聽過啲故事，我爸爸媽媽呢度，即係佢話我爸爸媽媽都係喺偷渡啦，不過佢就唔喺上海偷渡，就喺東莞偷渡啦。但都係又係唔翻得去啊，唔寫得信啊，因為佢就係嗰陣時嗰啲信咧寄翻去咧，全部拆過嚟睇噶嘛。咁如果譬如話你媽媽講過啱嘅喎，即係譬如。佢如果話你失蹤咗，話你有信寄翻屋企咧，啲信全部睇過就知道你落咗香港噶啦。 係，唔係我嗰陣時都唔知道咩嘅，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即係而家今年長者嚟嘅73啦，實都嚇。 係啊， 但係嗰陣時咧，就唔係幾明我媽媽點解要咁做。即係可以即係點解咁做咧？就等我出一個人出嚟。嗰時點解我覺得雖然我覺得唔係好慘啊，就一嚟到。最尾坐偷渡人嚟噶， 系 坐葡萄牙商船，即人哋偷渡坐三板仔就好辛苦。 系啊， 我就好舒服。 坐大輪船 嚟到呢度，咁嗰個 captain 咧就俾個蘋果我食，食完之後，你可以上岸啦咁啊。 就去咗澳門先。 唔係， 直情就 澳門，有澳門等咗半年先澳門嘅商船。 哦 ，OK， 然之後就嚟香港。 即葡萄牙商船嚟呢度啊，佢哋安排曬。咁嚟到香港，我話點解咧？就而家睇翻轉頭真係幾慘，即刻。我個表舅父 得 一個表舅父喺度，咁佢又冇結婚又咩，咁佢就擠咗我去三育清水灣三育中學寄宿。三育中學咧嗰陣時係禁區嚟嘅清水灣。 哦，清水灣係禁區。 佢係喺英軍嘅軍火牀啊， 明白。 禁區嚟嘅，唔准入去噶。 係。 咁每一個禮拜咧，人哋即係啲學生咧，可以禮拜六、禮拜日翻屋企，我冇屋企翻啊嘛。 係啊，就又喺留翻。 所以我學識咗點咧？一開頭咧就啲同學對我好敵視嘅，叫我外江佬，唔叫上海仔添喎。哦，佢而家上海仔 好似廣東 啊，個外江 松嗰啲咁樣， 係啊。咁最尾咧就 你唔識講廣東話嘅喎， 唔識，即係普通話同上海話，即係同啲同學咧，我就諗住要好融合。 係， 咁好快，即係唔夠一個月，大家做咗變咗朋友。 係， 因為我跑得快啊，靚仔嗰陣時，即係賽跑啊，咩 運動嗰啲。 咁我都唔會係悶啦，而家三育中學仲喺度嘅喎，係清水灣入。 三育中學知。 三育啊。係 啊。 咁係基督佛蘭安息日會嘅學校嚟嘅。咁嗰個校長咧就係外國人叫 Curry， 我而家仲有。 哦。 叫 Curry， 咁喺嗰度住咗即係差唔多兩年幾三年咧。 係。 令我學到一樣嘢。 係。 拉住咗個咩？自己照顧自己。 係咯。即係呢樣真係犀利喎，不得了！唔係因為我哋成日誤解噶嘛，譬如話我諗譬如特別年青一代，即係譬如喂嗱，你彭飛先生梗係即係商界嗰邊噶嘛，即係你嘅出身都係咁，有啲人成日都有個錯覺噶，都係爸爸，即係好似阿唐英年先生咁啦，即係爸爸 父音， 大家父音第二代咁啊，嚟到香港開廠， 我爸爸有個名，我先解答你呢個問題先。 因為我爸爸好多個家庭， 是 韓國又有家庭，台灣又有家庭，美國又有家庭。 哇！點解你冇佢啲遺傳嘅？點解你啊？點解你冇啲遺傳嘅？ 我年輕嗰陣時候已經知道自律噶啦。係、 哦、早識爸爸，我訪問你爸爸啦， 就係自己都係自己照顧自己噶嘛，要 係 同埋即係照顧自己都唔掂，點仲揾第啲咧？ 係 咁即係我認為可以獨立啦，完全有個母親。對我影響好大。 咁你媽媽同細佬就後尾就再申請。 五七年先出嚟。 哦，五七年，咁啊都好啊。 五七年咧出嚟嗰陣時， 係啊，叫團聚啊。 係啊，好開心。 好開心啊！係啊。 咁我哋住喺北角咪連街。 誒，我同你真係好有緣。我街坊喎，我又住北角喎，而家 係啊。咪嗰陣時叫小上海啊嘛。 小上海啊，係啊，梗係記得啦。 而家好似 遊樂場都有嘅，而家福建幫啊，而家福建幫啦。 咁但我嗰陣時咧就嗰陣時仲有唔係租嘅地方，係叫頂咩頂咧？你擠一個 deposit 好似嗰陣時唔知五千啊七千蚊，就嗰層樓係你嘅。 哇，好多錢㗎喎，五 千蚊幾大嚇？唔係連街 係啊，係啊，唔差添喎，應該個 咁唔係就係我哋俾咗嗰度，所以叫做即係。訂金咁樣就以後唔使俾租啊，唔使俾錢。咁我父親係有多少錢嘅，就買咗嗰度咯。 哦，咁都好啊。 咁我就媽媽出咗嚟之後啦，咁我就唔使寄宿啦，就可以翻屋企。佢就即係我，因為我英文唔識噶嘛，就算喺三育都唔係咁識英文噶嘛。二年班開始嘅，讀高一嗰陣時啦，我母親咧，即、就、係、是、我嗰陣時經過幾年啦，十七歲嗰陣時咧，就入咗培英中學。 嗯。培英啊， 培英，香港嘅培英中學， 哦、okay, 中文中學嚟嘅。 O K， 有啲英文渣得不得了啊嘛。 係。 咁點考得入嗰啲名校嘅啫？ 係啊，係係 係。咁同埋我哋畢業咗之後咧，就培英即係點解我太我老豆趕我哋去即係、就是、 去美國嘅喎、啊？你跟住去美國。 啊，個原因我考入咗台灣大學㗎啦。 啊。 我中意打籃球，中意去台灣大學啊嘛。 哦。 準備去啦，我會先。我父親話 stop 冇得去，你要嚟美國嚇凍我腳軟啊嘛，我唔識，唔係幾識英文點教啊？ 係 啊，咁點知呢個決定咧係我爸，我一世記得佢咧就係唯一做得對我 最好 最好嘅決定。 但我好奇都想知道，即係你同你爸爸嘅關係就係啲由細到大其實好少見到佢嘅。 連我讀書做嘢喺美國差唔多八年咧， 嚇好模糊嘅 一次。 一次即係嚟香港探過你一次， 唔係喺美國， 喺美國 啊，喺 Ann Arbor 密歇根，佢嚟探我一次， 係即係美國嚟香港咯， 唔係啊， 唔係 我寄宿噶嘛，我美國讀書啊， 哦，即係你去咯，你去咗美國佢先探你， 佢總公司啊，佢自己有份嘅總公司喺五號 Wall Street 噶， 係啊，啊 做咩我哋就唔係點知啦，即係佢嚟探過我一次啫， 華爾街嘅。 我就冇，我從來都冇乜。 即係你喺香港成長嘅時候，你爸爸就 哦，佢每年翻嚟一次探我媽媽啫。 哦，探你媽，探你媽媽咪即係你。 但係我喺三月中學嗰幾年咧，三年 你又寄宿， 佢完全冇嚟過㗎。 哦 ，OK， 完全冇嚟過。 但你即係你同佢關係都好嘅。 冇乜的士啊，但係又唔係啲唔係有咩印象啦。 啊，但見到就會驚嗰啲咁樣啦。 啊，爸爸嚟噶嘛，我哋見到把腳軟嘅，講嘢都唔敢講嘅，仲要嘛，即係時代真係轉變咗啦。 係， 而家啲仔女學爸爸添。 係，咁但係你即係你其實嗰陣時離開上海，其實都係即係其實有冇諗過再翻上海嘅咧？即係好似都冇噶啦，直情真係一走就了之噶啦。 係 啊，即係諗住 完全冇。 嚇嚇嚇 ，OK。 即係諗住而家翻去上海，即係睇下風景啫。 嗯， 我又 唔係即係年青嘅時候 年青嗰陣時 啊，係啊，即係會唔會好啲？ 嗱，我仲有對香港有個印象好緊要嘅。 嚇， 十四歲啦， 十四歲 冬天 November 十一月到嘅。 嚇， 一到香港，我好嬲我媽媽。 嗯， 同上海比較爭得遠啊， 不得了。系啊， 五四年 都系啊，落后到不得了。 点会叫我即系、就是、我谂，点会叫我嚟到呢度，仲要自己寄宿？ 系， 我哋唔明咩叫法治啊、自由啊、民主，即系唔明噶嘛。 我做紧少先队噶嘛，几、啊、开心啊！ 都冇人，都冇人喺香港岛睇过嚟呢边咧， 系 睇过嚟九龙呢边咧，半岛酒店个六层楼系最高嘅。 哦，真系够嘅。 系呢边睇过去咧，就中国银行喺度，旧中国银行同埋汇丰嘅矮嗰阵时， 系好矮嗰阵时咯。 咁我睇哇，香港黄浦江嗰阵时，黄浦江两岸哇灯火啊嘛，咁繁荣嘅地方，我阿妈叫我嚟香港喎，仲要遮住我嘅身家，唔知 揾路， 啱啱咁远嘅地方住，咁最尾佢先。 先話佢係三番五番，好彩你老豆走咗啦，如果唔係全家都俾佢鬥曬㗎啦。係 啊， 因為係 即係你都你起碼早走啊，五四年走，即係譬如你可能你冇見證過，你可能你喺上海 住。八八情況我未見過。 唔係係啦，八反又冇見過啦。 五八年我未見過。 五十年代尾嗰邊，仲有咧，譬如我媽媽就因為喺廣州走一次嗰啲。連間屋啊，即係我工又係 充公咯， 係啊，共產賣啊，三層樓咧下邊嚟嗰啲唔知 咩 住你間屋啊， 咩全部都屬於國家嘅， 係啊係啊，共產賣咯， 一開頭佢幫你洗山種菜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冇見啦，我五四年離開嗰陣時 嚇， 未嘅，但係嚟到香港，我覺得好憤怒， 係 啊，即係根本唔係有咩嘢可以同上海比較。 唔係，我頭先問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應該可能嗰個年代好多新移民嚟到香港啦。其實可能你身邊即係好多人都可能喂同你講，喂細路喺度都係踎陣㗎啫，一年半左右我哋都係翻去㗎，即係冇人同你講。 冇人同我講。 即係你都係一心一意就喺香港。就呢個地方， 我等媽媽啊嘛， 等媽媽咯。 我點能夠做咩決定？ 同埋就係話，即係當佢哋啱啱開頭投嗰批，仲可能有個意識上會翻去，但當慢慢第二三批落嚟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會 冇啦， 差唔多係啊， 已經唔會啦。即係去到五十年代中已經唔會諗住再翻去。 係啊， 同埋上邊嘅消息一路落緊嚟噶嘛，開始鬥緊噶嘛。 係好多唔同嘅運動啊，即係各種嘅運動啊呢咁樣啦。 即係我覺得一個任何人，尤其同啲年輕人講，你要。唔好怕咩叫苦字，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 方为人才。 系啊， 即系呢啲磨练咧，唔知唔觉噶。 系。 咁好似即系我去美国唔识英文噶嘛。 嗯。 咁啊，入咗大学啦，就唔敢同人倾偈，因为唔识啊嘛。我就决定咗，我读书嗰四年几， 嗯， 绝对不能够同中国同学一齐住。 啊！呢样嘢真系要今时今日啲细路学。 我咧就完全，我仲有一个特征啫嘛。嗰陣時咧，完全同外國人住先， 係 roommate， 因為我要學英文啊嘛。 係， 咁啊嗰陣時有好多華人啊，聖保羅嗰啲畢業嗰啲生咧就高高在上嘅，對我嚟講，即係佢哋英文犀利啊嘛。 名校嚟啊，全部係啊。 咁我咧就第一半年讀英文，最尾咧喺 Michigan 啦，呢樣嘢啦，好少 人嘅 嚇，好少人，兩位都係密芝根大學， 嗯， 好少人聽過咩咧？叫做兄弟會，兄弟會全部外國人嘅。 係。 六十人到七十人到一齊住一齊生活啊！ 嗯、 我係中國人啊嘛，我點解要加入兄弟會咧？唔受噶，我 睇咗 好多間啊，學嘢啊嘛，同、 哦、 我一齊 兄弟會 member 嚟嘅你係 fraternity 叫、 哦、 叫 Tau Kappa Epsilon， 我就記得個名，係全部 Greek 名嚟嘅， 係知道。 咁啊加入咗之後咧，一開頭第一即係第一佢 plus 嗰陣時，即係第一年。點解有個中國仔過嚟加入㗎？唔俾又唔好，俾又唔好喎。佢唔知道我係咩乜水㗎嘛。 係 係係。接受咗我，即係做就係嗰度咧。我同嗰啲同學同住咗三年。係。你知唔知第一年完咗？ 嗯。 我嗰陣時啲英文叻過曬全部香港住去嘅學生。 嗯。呢個就係努力咯。 唔係自然嘅。係。因為佢哋仲係一齊講下廣東話咩？我幾年都冇講過廣東話。即係唔係話特登，因為我唔識啊嘛。咁唔識英文一定要，我話我一世中間，如果乜嘢唔成功都唔緊要。既然嚟到呢度，最衰我即係老豆嘅面前要耀武揚威噶嘛。即係我英文講到，點知八年之後翻嚟香港咧，我母親嗰陣時已經住太子道，未去澳洲之前啊。咁啊，佢好嬲啊又。我忘記山東話忘記咗點講，因為 上海話又 上海話又出唔到聲， 廣東話 更加出唔到聲。 而家我明咧，你啲廣東話到依家都唔正 㗎。唔係，算係九成九掛啫， 都係咩咩地。 咩？即係佢語言 就變咗個翻鬼佬啦。 啊，佢好嘅，好嬲啊。咁我嗰陣時仲有喺我喺即係翻嚟之後係1966年。 66年你 美國人點解咁啊？美國人啱啱喺香港咧。就佢要揾人話開廠。 哇！你去咗間好猛嘅公司做。 兩間啫，即第一間咧就係洛奇飛機公司嘅電子部， 洛 第二間 Ampex。Ampex 係全香港最大嘅電子公司。 第一間係洛奇。 誒，叫我翻嚟嘅係 Los Angeles 翻嚟嗰陣時咧，就係 Lockheed Aircraft。係 洛奇。 佢嘅電子部專門做電腦記憶系統。香港有四間，最大嗰間就係安培範達。 哦，係安倍華。 我最尾喺安倍華特做老總咧，係第一個中國人喺美國公司中間做老總嘅。 嗯。 以前嗰啲咧，冚唪唥美國人過嚟嘅。 嗯。 連 technical staff 即係練技術員咧，都係美國派過嚟嘅。 係。 咁我唯一一樣嘢，所以廣東咪識得我咯。嗰陣時。 哦。 即係打破咗呢個傳統。 係。 就。 因為你 冇揸美籍嘅喎， 你喺 洛奇飛機公司。 係嗰間係你做到總裁嘅喎。 唔係。 係咪？ 我本來係培訓。工程師嘅，最尾佢話：你唔使翻嚟美國。我話你係咪俾我一樣嘅美國人工先？好犀利嘅嗰陣時，6蚊對1蚊。你諗下嗰啲工人啊，$8美金一日。 喺香港。 喺香港啊。 $8美金一日。 啊， 你咧？你介唔介意講下你嗰陣時嘅人工？ 我嗰陣時唔止啊，差唔多$20,000嘅。 哇！60年代喎、 啊。都係美國阿生過嚟㗎嘛。 哦我勁過政府官員喎、啊，大佬。 哦，好勁， 勁到爆啊！ 咁你應該咁講，佢叫我翻嚟培訓工程師一年咧，就翻去噶嘛。 嗯。 咁我有個，仲有我嚟香港有 hardship allowance 喎。 係咯。 hardship 即係意思咧，捱苦噶係咪？多 20% 嘅喎。 哦。 咁啊，本來一年就翻去啦。 嗯。 點知叫我留低，咁啊安培範特嘅總經理咧，係70年要翻去啦。 係。 咁佢叫招手叫我過去， 嗯， 我睇下佢仲大過羅希好多，羅希千， 所以就過 呢邊4,000-5,000人， 係啊，佢兩間都好大， 係啊， 係啊，因為你個 Lockheed 就如果喺美國好出名就真係做飛機 嘅 嘛，佢唔係就做民用嗰啲，即係如果你二次大戰咧， 唔止啊， 就做好多軍用飛機嘅，即係打仗嗰啲都係佢做嘅喎。 啊，意思就我話俾你，如果我唔翻嚟香港，我唔知喺 Lockheed 做嗰陣時咧係有種族歧視嘅。 哦， 嗱、你點解咧？佢哋唔出聲啊！即係雖然嗰陣時我感覺唔到， 嗯、 最尾咧有你話啱啦，做軍機都有啊。 係啊 ，C5A 到而家， 嗯， 係美國最大嘅運輸機。 係，係啊，係啊， 係啊，係 Atlanta 做嘅嗰陣時設計。 係， 咁要喺 Los Angeles 派兩個工程師，我哋嗰隊有差唔多8-9個人嘅， 嗯， 就去 Atlanta 嗰邊咧，就設計佢電子，即係講飛機嘅。電子嘅記憶系統， 我明明地你想講咩？ 嚇嚇，咁因為 C5A 咧， 但嗰啲國家機密嚟噶嘛， 咁我唔知噶嘛， 係嘛，就唔俾你參與咯， 唔係啊，係嘛，我諗我唔需要8個人中間未必係第一，就是、第二都有啩，即係咁設計技術， 係 冇份喎， 係洩漏咯， 佢又唔講，佢又唔講嘅喎， 係 唔講呢個原因，咁我就覺得好似係咪我中國人？我問我主管啊，係咪我係中國人？我又唔肯攞美國護照， 嗯。 去美國讀書做嘢我都唔攞啊！ 係， 我揸住嗰張黃色嘅一張紙咁嘅叫 identity， 係 最尾改咗綠色嗰本嘢啦。 嗯， 即係身份證。 點解唔攞咧？ 我中國人嚟噶嘛。 係啊， 即係我不嬲住，點解要日籍啫？ 哦， 即係我從來冇諗過日籍噶。 嗯， 咁但係我又冇資格去 Atlanta。 係， 咁我明啦，唔夠一個禮拜。 但係就好彩有機遇。 我話一話翻嚟，佢哋話：，我香港有間廠，我你係咪俾我同樣嘅人工資？ 係， 咁佢話係。 哇，咁啊幾好喎！ 啊， 係咯，即係當你就係當你係外國工作人員派外， 再加 20%， 再加20% 叫 hardship， 勞苦金， 就外派嚟咯 ，homeland， 係啊 ，homeland 做， 本來諗住翻去嘅，都係翻去嘅，咁最尾佢喺香港越嚟越好， 係， 咁啊我就即係留喺香港啦， 嗯， 我離開咗洛奇嗰陣時，佢本來又係俾個老總我做嘅， 係， 但我諗下已經個。即係做人要有口齒， 嗯， 要有口齒係咪？因為大細嘅問題， 嗯， 我應承咗安倍範德， 係， 我就去咗安倍範德，唔夠一年就做咗總經理啦， 係就喺安倍，但係做到1997年啊，七，即 係 如果你 嗱、 啊、 我喺嗰度日六期日安倍範德70年嘅， 係， 咁做咗好多年，因為係最大嘅獎，港督時尚班嗰啲叫。Governor's Award 即係總督設計獎， 嗯、 因為我哋嘅設計關於電腦嘅記憶系統，而家你呢度咁世界都乜都有啦，以前啊兩間房咁大㗎， 哦 係 啊係啊，係、啊、 一個電腦、 啊啊、 連記憶系統、 啊啊啊、 連記憶系統咧就係即係我哋嗰隊人設計嘅，係、 啊， 咁所以香港開始就叫第二即係、就是、第一次第一代嘅叫電子 Revolution， 嗯， 電子廠一路嚟啦， 喺邊度嚟㗎？喺而家喺香港 兩個地區，最多個廠就係觀塘。 哦， 觀塘嘅地價非常之平，5蚊一尺。 係， 5蚊一尺。 咁啊，仲有第二個地區咧，就係 深水埗。 深水埗。 深 埗嗰個第三度。深水埗。咁安培環帶深水埗。 OK。 所以我仲同埋咧，嗰陣時啲可能啊勞工條例有啲唔同啦。 係啊，未成年添啊，差唔多。 三更嘅。七點到三點。 係。 三點到十一點，十一點到七點咁喎。咁其中得半個鐘頭食中飯啊嗰啲。紀律非常之好， 即係你就 地方好乾淨，好漂亮。 你就差唔多係， 哇， 差唔多係第一代電子人啦。因為六十年代，因為而家要講緊話香港啲我哋做廠嗰啲前輩做喺香港七十年代，但如果你六十年代仲早， 係啊， 嗰陣時要地有地，要人有人， 係啊， 嗰個年代就 我嗰陣時提議俾安培環買地嘅，點知個總裁咧做錯一件嘢， 嗯。 佢話 ：Alan， we are not in the property business。 嗯， 你話死唔死啦？ 嗯， 所以美國佬嘅時候，佢以為嚟到香港係 foreign 地方啊嘛，即係外國地方啦。對佢哋嚟， 如果買就肥啦，聽你講 發達啊，佢 發達啦，係咯，大佬係五蚊，聽你講五蚊隻個大， 係啊， 係真係唔知點解感激你。 唔係嗰陣時同埋港督啦，迷你豪已經嚟咗香港啊，佢真係有遠見，仲有 係啊， 佢就。工業區的發展咧係佢 destiny 嘅，佢做咗幾樣嘢，成立 ICS 大家都知道啦，1972年。 哇！佢做咗好多嘢， 好多唔係啊！而家 public housing 啊， 冇錯 啊，公屋就係因為以前屋村， 我哋啲全部受惠於佢啦， 佢立刻成立政府起嗰啲公屋， 係啊， 同埋有 教育啦， 配套啊，仲有講配套咩咧？一定要係公屋個附近有工廠，又係政府起嘅，七層大樓，七層嗰啲啊， 係啊係啊，而家喺柴灣仲有少少。 仲有少少啫，關於全部都係迷你號。 係。 咁我都我即係就係俾迷你號嚟咗日政 治。講下啲你即係呢個都離不開嘅話題啊！先講下嗱，先講下經歷過幾個港督啊。第一個我諗你最有印象應該係迷你號啦，因為其他啲咩楊慕琦啊嗰啲唔好講住啊，嗰啲應該即係你冇乜印象啊！物理好應該嗱，即係你識佢嘅 印象， 係啊！你點樣即係點樣同佢接觸 嗰陣？唔係開始嗰陣時咧，就因為我公司嘅設計電子設計啦，係 out of this world， 即係叻到啦，冇人能夠同我哋比嘅，年年攞叫做港督獎、設計獎，咁啊攞出佢嘅獎要去港督府攞噶嘛，咁啊攞到第三年個 I recognize， 我睇到我先嚟嗰陣時已經係七六年啦， 係我1976年， 七六年。我36歲啫嘛， 系 咁啊！ 我8歲， 咪真系佢就覺得奇怪，點解美國公司會信一個中國人？ 係 香港 run 間廠，咪即係第一佢就揾阿李麗娟，係佢個秘書嚟噶。 係 揾阿李麗娟咧，就嚟探路。 嗯， 話 冇話大， 仲有葉樹坤，仲喺度嘅葉樹坤咧，就深水埗嘅深水埗專員， 係 地區專員。 係， 咁啊，廣東問佢哋啊嘛，即係話意思就係呢個年青人係邊個？其實即係講緊呢個僆仔係邊個啊？咁， 係， 佢要嚟參觀廠。 嗯， 咁啊，1977年咧個夏天佢嚟㗎啦。係，咁嚟嗰陣時咧，我就冇咁緊張啊。佢係廣東，我哋年年都攞廣東獎嘅。 係， 就已經認識咗佢。佢嚟到我廠度，又係你，即係因為唔係本來一個 又係你帶巡廠 啊，個冇錯啦。本來嗰度咧就即係因為廠比較大， 嗯， 工人比較多。 嗯， 咁佢本來 schedule 一個鐘頭，其實喺度探路啊，係，其實英國佬真係有一套嘅。你而家問港英政府 探咩路咧？ 探路你係咩人？ 係， 你對科技嘅，因為嗰陣時有個叫 diversification committee， 係 多元化委員會 ，OK， 就建議我哋佢哋一定要發展科技，發展電子事業， 係， 咁佢咪嚟睇咯，佢梗係揾最大間嘅廠啦， 係， 咁咪原來大家認識嘅， 嗯。 咁佢嚟嗰陣就七七年嘅夏天， 嗯， 著住短袖嘅恤衫， 啊， 就嚟嗰度。我見到廣東都唔係幾認得佢。 佢著咗個獵裝喎，我記得好細個。 係，總之短袖啊，係 啊。 咁嚟咗之後，佢本來咧就一個鐘頭嘅，點知一個鐘頭行廠到，我解釋俾佢聽。 行唔曬咯。 行唔曬。 一定咯。 咁佢我以為佢就係翻辦公室，我就話俾佢聽，美國人對香港嘅電子發展係非常之有影響，係高科技嚟嘅。 嗯， 多數嗰陣時講咩咧？收音機啫嘛。 係啊，原子粒咯。 啊，而家收音機 最先進啊！嗰陣時啱啱起步。 我哋電腦記憶系統。 係。 係。咁佢就77年咧，嗰次嚟就本來都係一個鐘頭嘅，最尾唔肯走，3個幾鐘頭喺度。佢叫李麗娟 取消佢全部下晝嘅 appointment， 齋同你傾偈。 啊，即係傾，同埋我啲 staff 喺度問我香港嘅大部分嘅應該點樣做， 係 邊條路咁樣。咁傾咗之後咧，七八年嘅夏天，我因為台灣都係我管嘅，台灣廠亦都係我有份合作啊，同香港一樣咁大。 係 龜山工業區桃園嗰度嘅。 哦 ，OK， 就而家機場附近嘅。 係桃園機場。 我去買地嗰陣時啊。全部都係草嚟嘅啫嘛， 嗰陣時仲又係好落後啦，台灣係啊，咁要地。 我啱啱喺台灣公幹七八年咧，香港大風翻唔到嚟，我一個月去一次嘅，要睇住嗰邊。係，咁咪李浩咧就 send 咗一個 cable， 嗰陣時冇而家有咩 email 啊， 電報 ，fax 都冇啊， 係電報， 一咪 telex， 一咪電報， 大東電報局嘅電， 啊冇錯啦，貴得不得了嘅， 跟住係啊， 咁啊。佢啲電報咧，佢話嗱，我而家咧就要 offer 俾你咧做立法局議員， 入局啦，第一次。 佢請你回覆，你接唔接受？係。 咁 啊，電報之後咁 ，Mary McCall 咧冇簽名噶嘛，點敢答啫？我就呢張嘢我仲問， 打電話翻嚟整蠱你啊？ 唔係有人整蠱我，以為啊，我打電話翻嚟問我人事部經理個主持即係做 PR， 佢打電話講到話冇呢啲事喎咁。 係。 咁啊，翻嚟咧打大風已經禮拜日啦。嚇！咪諗下諗下，我咪睇下，喂，我都唔知 legislator 做乜嘢嘅喎。 係啊， 老實講，真係啊，傑仔唔信啊，邊度開會我都唔知。 因為 幾時開會我又唔知，因為我係 理解嘅。 唔係噶，從來唔理解佢立法局做啲乜嘢。 唔係啊，即係我理解你唔知啊，因為你譬如話你嗰個年代又冇直播立法 局會議啊。 是不是 地方有小得兩 個都 得兩個槍仔啦， 同埋香港人都是埋頭苦幹。 你話得兩個槍仔啫，係成個立法局㗎，嗰次立法局個會議廳啦，後面有兩個車仔，一個俾 ATV， 一個俾 TVB。 係就係咁樣嘅。 平日咧佢唔嚟㗎。嚇！施政報告嚟。 嚇！ 財政預算案嚟。 係係。 平日你見唔到嗰啲傳媒。 又冇乜人關心㗎啦。 淨係報告你立法局幾時開會，禮拜三。 係 啊。咁因為我雖然做老總咧，都係僱員嚟噶嘛。 係。 咁我同阿麥理浩講，佢我點解你唔答我電報？我點敢答你電報啊？用乜嘢唔係你啊？呢個。咁佢話你即刻上嚟，聽日即刻上嚟，禮拜一上嚟。佢禮拜二我就要宣布啦，委任你。咁我問佢立法會工作、立法局啊，工作係點樣咧？佢話一個禮拜最多十個鐘頭一輪。 十個鐘頭。 呢樣嘢咧係 public service， 即係為香港服務嘅啫。 公職。 點解咧？冇人工噶， 嗯， 冇噶關事，亦都冇人提人工。仲有咩咧？有少少居馬費，少到幾多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 坐下巴士咁咯，即係夠你。 唔知幾多我唔記得咗啦。 食翻碗魚蛋粉咁樣。 冇人工嘅， 係 咁係一種社會服務。 係 咁我咪問我個 president 啦，我話喂叫佢話早我哋美國公司好中意自己啲僱員喺海外啦，能夠參與政府嘅工作。 嗯。 咁佢都問我幾日，我話我嗱，咪你話我使唔使打電話俾你老總啊？美國嗰個 啊， 我話我打先啦嚇。佢話冇問題，你可以做一個禮拜十個鐘頭左右，唔使十個鐘頭。 開一日會啊，兩日會啊？ 咩啊？ 開幾日會啊？ 兩點半、四點半完噶啦。 哦，得日日都要開，日日都要開。 唔係日日，得禮拜三。 我得禮拜三。 嗱，講到自己做 十個鐘頭啊，係咯。 唔係。有其他嘅咩 finance committee 啦， 嗰陣 時唔係 open 噶，唔開放噶。 嗯， 我最記得嗰陣時係夏定基啊，財爺惡到死。 係啊，財政司夏定基， 鬼死咁惡噶。 係 啊， 係。 咁一個禮拜真係開手，真係唔使十個鐘。 連埋你有幾多個委任議員啊？嗰陣時 全部都係委任。 啊，係抓住，係喎，我問咗全部委任嗰陣時， 係 啊係啊，但係有官守議員咩非官守？ 官守咧就係嗰啲司長啦。 係啦。 運輸司啊咩嗰啲就官守噶啦， 你就屬於非官守。 非官守議員，冇錯。咁我哋中間咧有個阿頭，就係叫而家叫召集人啦，以前叫首席議員。係 啊，首席議員啦，你後屘咪做到首席議員咯，你有做過咯。 其實以前我冇資格做嘅。 嚇！ 話俾你聽點解啱啱即係一個時勢形成，因為同中國談判啊嗰啲嘢。 1988年嗰陣時。 我八八年冇錯啦。 係啊。 嗰陣時已經完咗，嗰陣時不過我85年喺行政局噶啦。 咁 英國人做嘢咧，佢嘅安排咧係深思熟慮嘅。 嗯， 真係深思熟慮。 係。 咁我做議員咧，都越嚟越多時間喎，要發現我唔識咩立法噶嘛，又唔識法律嘅條文噶嘛。 嗯。 佢但係有人肯教我，就 Peter C. Wong 就黃澤祥議員，佢係律師嚟嘅。 嗯， 而家過咗身啦，但係佢對我亦都有幾大影響，因為佢解釋啲法律俾我聽。我工程師做管理人員，邊就識呢啲嘢㗎？係嘛？ 係。 同我同期嘅有蘇國榮。 蘇國榮。 蘇國榮即係同我同期㗎啦。係。仲有一個中大嘅教授，仲有 David Newbig。係。 哇！呢啲我都真係 你都未聽，嗰個係渣甸大班嚟嘅。 係係，我渣甸大班係啊！嗰時應該有啲渣甸大班、啲怡和大班啦、 匯豐。 渣甸就怡和咯。 啊，唔係渣係啊，喂，就匯豐啦，我想講係匯豐啦。 誒，匯豐銀行主席咧，係啊，一定係行政會議員，因為點解發鈔銀行啊嘛。 係 啦，80%嘅鈔票佢印噶嘛。 係乜？但係咁，你嗰陣時做，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得罪啲咯？會唔會算係一個橡皮圖章咧？即係譬如你會唔會有陣時會？喂，都講下數啊，反對一啲嘢睇唔過眼。 傳媒有陣時講 嚇，非官守 嚇。佢、非官守原係因為講多委任。 係。 咁啊，我解釋俾你聽，唔係啦，因為我同阿間川入咗嚟之後，間川七九年尾入嚟嘅。就我哋對香港嘅電費得罪咗 Kadoorie 都，我哋唔知得罪佢嘅。 係。 咁啊，我哋兩個咧就認為佢加電費加得緊要得滯、 加到你家族。 加到你家族 係。 咁啊，去到加多利家族去開會啦，佢好尊重我哋，我就係咁先識啊搬過年啊嘛。 係搬過年咯。 嗌交同佢。咁佢加多利家族係香港好大影響嚟㗎，即係意思你兩個僆仔上嚟搞我當攤。 係。 咁但係我哋都係工業人士嚟㗎嘛。 嗯。 哇！你咁加電費嘅話，又唔使諮詢，又唔使乜都冇㗎喎。咁夏鼎基就主持呢樣嘢咧，就話佢哋政府同電力公司。兩間電力公司咧有一個協議，就叫 Scheme of Control 管制法則，又唔俾我哋睇喎，連立法會議員冇資格睇嘅喎。佢呢個係一個 secret document， 即係秘密性。咁用乜要出賣工業家啊？即係做工廠嗰啲。 係啊。 咁我係第一位非官守議員 爭取， 唔係淨係爭取喺立法局中間發動動議辯論。 OK。 冇人知道做呢邊啦咩？我嗰陣時學識啦，即係 知道，知道。 跟阿黃澤祥學識咗啦，即係我都話可以睇喎。 可以睇，即係議員可以睇。 啱啱辯論嗰陣時咧，就張間傳咧就係歐洲，就亦都為香港嗰個紡織品嘅 quota 啊嘛。 O K， 係啊。 佢翻唔到嚟啊嘛。 係。 得我一個人提呢個動議，佢鬧到政府死。咁我哋首席議員咧就張浩偉。 系阿张学伟知啫， 阿张学伟最 翠禾嘅马主，张学伟啊， 同埋阿 阿佳你啊，我哋啲赌徒啊，唔好意思， 系啊， 马王翠禾系啊嘅马主， 佢咧就过嚟嘅靓仔，下一次嘅委任咧，即系冇你份噶啦， 系咯，咁我就系咯，乜嘢我有冇同你讲我下届唔委任？ 冇啊，即系冇人，即系个首席议员啊， 系 就过嚟即系疏通下， 系。 咁因為可能我嗰陣先發現 Sally 咧，就即係話佢剝削，連工業家都被佢剝削埋，唔好講個市民啦。咁你一定要公開，因為你代表香港市民簽嗰份嘢嘅，都係有啲美國 style 我即係點啊？你一定要公開俾香港人知道你簽啲乜嘢嘛？ 係 啊，用乜嘢出賣香港啊？咁哇！夏鼎基嬲到咕咕聲嘅，佢因為辯論要 official 嘅 reply， 佢就回應嗰陣時就話我唔識嘢。你同張間川都係年輕 Young Turks 佢 係 啊，年輕嘅人咧 ，Green Horn 咁樣好似。 你居然呢份秘密文件，你都要叫我哋公開？我哋香港政府未試過咁嘅，咁我輸咗啦，你又官多啊嘛，同埋有啲非官州議員啊，輸咗之後我唔覺得頹喪喎。唔夠三個禮拜，至少自動公開呢個 scheme 嘅 control document， 即係起碼係即係起碼真係有個成果。 我先知道嗰陣時咧，就15% 打底嘅 guarantee 嘅，即係電力公司啊，叫 scheme control 管制法則。 而家做 仲有啊，仲有加多1.5% 咧，就係如果你唔銀行借錢，就加多哇，邊行生意可以有咁嘅保證啊？咁所以改變咗第日電力公司加價嘅機制。 即係都揮到啲嘢嘅。 揮到啲嘢。我冇出聲啊。我諗佢同即係嗰陣時即係 Kadoorie 啊。 係。卡道里。 協商啦。 係。 佢而家可能啲 Young Turks 出嚟啦。 做議員咧，可能真係要改變一下政府嘅態度。 係， 所以我哋要公開呢份文件， 嗯， 俾香港人知道，因為我成日追噶嘛， 嗯， 最少三個禮拜佢俾咗， 係， 咁啊，所以而家同而家嘅政府，即係我哋關注民眾完全唔同。 係，嗱，你頭先有講過咧，即係我曾經都聽你喺有個訪問講過，你話即係有我嘅有人問你話喂，即係點解唔喺即係回歸咗之後嘅政府擔當啲更重要嘅角色啊？你又咁樣講過，你話我比較適合英國人嘅做事方式，因為你頭先你提過英國人做嘢好叻噶嘛。咁你又話一人不能服侍二主啦、 啊。係。 我哋即係認識管治呢一套咧，就同中央政府唔一樣啊。即係我想問一下你，即係你個英國人做事方式同即係你又覺得係有啲咩特點啊？即係你自己嘅睇法。 唔會係大羅大鼓第一啊。 係。 即係我個經驗，大羅大鼓啊， 唔會大羅大鼓， 亦都唔會吹噓。即係佢哋因為咩咧？佢哋有一個殖民地嘅啲官培訓嘅，以前全部都係英國人嚟噶嘛。 係。 佢從譬如爹哋嗰陣，佢從馬來西亞調過嚟嘅。 係。 係。你明唔明啊？ 知道。 即係佢叫 Foreign and Colonial Service。 係。 嗰陣時最尾改咗，叫聯邦啦。 係 FCO 啦， 唔用 Colonial 啦，因為太酸啊嘛。係啊。 所以佢哋處事話你個。點解即係因為自己個人經驗？點解佢揾到我？佢認為唔係第一要人推薦啦，唔係講到鬼識你嘛、 嗯。 原來推薦我嚟代替佢為只中士。 嗯，哦。 啊，佢話呢個細路啦，有啲即係講嘢未必一定嘅，但係有啲 potential。 係。 咁啊，講到其實所以嚟我廠啊嘛，佢點無端端嚟我廠做咩啫？ 係啊， 係嘛？ 啊 咁所以佢揀人咧係第一。唔係話拖大腳嗰啲得㗎， 係 我未見過我啲同事， 嗯， 從七八年開始，喺、嗯、港督面前或者政務司司長， 明白 講乜嘢説話係為自己嘅， 係、嗯、即係唔會揣摩，佢唔係想揾啲人啊 please 到佢啊，揣摩上意啊， 佢仲有唔係即係人，因為我雖然衰衰地，我邊度開會都唔知啊，又冇留意呢啲嘢啊嘛，但係咧，我係政府嘅電子培訓委員會嘅主席， 嗯， 電子工業， 嗯， 佢從呢啲同埋。第一屆嘅 Consumer Council 即係嗰個消費者委員會嘅成員， 嗯， 咁佢擠未做議員之前話，佢就擠呢啲位啦，嗱擠呢啲位嘅人咧，就觀察你，即係一揾到你委任呢啲 committee 啦，即係就你嘅花佬就係民政司署啦， 嗯， 以後咧有咩加咩加落去，如果佢認為嗰陣時仲喺市政局㗎，市政局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咯， 市政局都係有委任㗎嘛， 係啊係啊， 本來咧市政局就係第一步。 嗯， 睇你对市政嗰个贡献系点样？ 系 睇你系咩？ 要先系啦，即系先 要经过好长好长嘅时间咧，认为你系一个资产，即、就、系、是、asset。 系 佢先揾你做立法 官。多方面睇啦，你嘅能力啦，或者你嘅信任度啦，所以即系 我哋唔知噶，唔知道佢做紧呢啲功夫噶。 系，所以你就觉得你就系呢样嘢就叻啦。 唔系呢样嘢，你应该呢啲。根本就係揾人才啊嘛！ 嚇、啊，即係同 而家所謂咩粉咩粉，冇粉我哋。 得閒要陪到食飯啦，而家酒量要好咯。 哦， 嚇、啊，即係嗰啲咁樣。係啊， 咁啊， 識睇眉嘅後眼壓咯，即係呢個另外一種風格咯。 唔係咁，所以我首席議員啊， 嚇， 首席議員咪即係張浩偉啊。咁樣評我咯，評咗我就同我講咯。 嚇、 啊，下一屆八零年嗰陣時咧，實冇你份噶啦。 嚇、啊。 咁我已經打定係啦，冇人做兩年㗎、啊，最少都四年嘅，就六年退休。 啊 啊、我啱啱點解冇退休呢？就奇怪，啱啱中英協議， 嗯嗯， 談判嘅時候非常之緊張。 差唔多啦，物理號年代啱啱開始咯，七九到佢開始嘛， 即係去咗北京見完鄧小平翻嚟出聲㗎。係 啊。你唔知嘅， 唔知嘅佢咩？佢淨係叫香港人放心投資啦咁啊！嗰啲馬照跑狗唔係馬照跑 冇照跳，唔係佢 嘅。冇照跳咯，唔係嗰次。 嚇，唔係嗰次。 以後嚟安定香港，即係你嘅生活方式唔會轉變。 係。 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咧，就佢隨口噏。 係。 即係其實鄧小平隨口噏出嚟。 係啊。 就要令到香港人放心。 係。 就我而家講，你啱啱講嘢不能扶持兩主啊。 系啦，我就想话 嗱，就系因为主管香港个周南 系 曾经讲过 系新华社社长许家团之后， 以前做过副部长啊或者咩驻美国嘅， 系 有翻咁上下身份。佢话 英國人管得掂佢香港，我哋中國人一定管得比他好。 係，記得，記得， 係嘛？ 記得。 咁佢揾我做做嘢咩都想揾，但我唔能夠，我做咗議員啊嘛。 嗯。 咁佢到1979年嘅年尾冬夏天嚟，夏天嗰只咧，就我唔知點解港督揾我啦、 嗯， 就其中一個 member 去廣州， 嗯， 見習仲勳市委書記。 習近平嘅爸爸。 習近平話。 係啊。 但嗰次咧就好好妙，佢請我哋食飯咧就係、是、一個廣州酒家，有一個魚塘嘅，整得好靚嘅，但熱、熱到死。 嗯。 咁佢爸爸叫佢攞部冷氣機入嚟拆。 嗯。 唔夠電啊，燈都爆埋。咁佢曾經都問過我，即係中國落後幾多年啊？ 係係。 我點知幾多年？佢會唔會落後西方國家50年啊？我唔知喎，我從來未見過咁渣嘅工廠， 係 電子廠停工嘅。 係。1979年啊， 79年， 79年，我即緊落後啦，經濟改革開放第一年， 唔係第一年 都未講，其實講都未喐， 係啦，佢啱啱判完啫嘛， 係，未你未見到個八字都未喐啊， 仲有啊，你哋都年輕唔知啊， 係， 全部嘅男男女女著同樣嘅色嘅衫， 我梗係知啦，我79年啊， 女性啊，全部都係嗰啲黑黑到平頭裝， 唔係，仲有兩條孖辮仔， 孖辮仔係準，但 有係 平頭裝最多。 系， 咁我哋即系嗰次之后，我 你知七九年听邓丽君要匿埋听噶， 系啊系啊， 系啊， 中国三等噶嘛， 系啊，淫舌嘢嚟噶，听呢个邓丽君。 即系我睇到落后几多年真系唔知。 系，但系我想问咧，嗱，最后呢节我哋即系我哋呢节最后一个问题啦，我会唔会点样咁样 get 错咧？一人不能服侍二主，但我跳去远少少就系、是，咁隔咗好多年之后，你做人大、哦。做人大 已經 算唔算服侍二主啊？ 唔係，我已經輸咗立法局啦。 係， 唔係立法局議員啦。 OK， OK， 即係同一時間唔可以服侍二主。 嚇、 啊、，OK， 係。 咁邊個信你講咩啫？ 嗯， 有原則先得噶嘛。 係係係係係係。 我哋嘅原則呢樣嘢，我跟中樹玄學噶。 OK， 中樹玄嗰本書都提過一下。 嗯， 嗰陣時中國想叫佢做政協噶。 嗯， 收到信添。 嗯嗯。 咁佢同解月強同埋安志介喺日本 係 參觀， 係 咁大家原來三個人咧都收到啦， 係 咁啊解月強咧首席議員啊，佢首席議員嚟嘅，係行政局嘅首席議員， 係 阿鐘 Sir 咧就係立法局嘅首席議員，係 啊 安志介啱啱退休啦， 嗯 咁佢三個商量應唔應該接受呢個政協委員， 係 大家都唔知道係咩嘢嚟嘅關 係，係。 咁解月強同阿鐘 Sir 咧就認為佢哋仲係當前嘅行政局議員， 嗯， 不適宜就佢呢個咧一人不能服侍係佢講俾我聽嘅， 嗯， 你個 loyalty 人哋會 question 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安志介做完啦， 係， 咁佢所以話， 所以安志介就入去先， 安志介就借，如果佢兩個借咧，政協副主席未必有安志介， 哦，明白， 即係第一， 明白， 所以嗰個一人包一服侍而主嗰陣時。個原因，我係需要香港，我唔係需要廣東。 嗯， 乜嘢？我都話我啊，舉個典型嘅例子 香港為利益， 梗係啦，我講明噶， 係 講明，我講明俾你聽，委任我嘅就話嗱，當香港嘅利益同英國嘅利益有衝突關係啊， 嗯， 我會嗌救命啊。 OK， 攞 passport 咪咁咯。 係啊，係啊，啱啊。 係咩？ 係有 五萬嘅家庭， 個 25萬人可以攞 passport。 嗯， 咁啊。嗰、那個之即係攞 passport 之前咧，係83年咧，阿督經過談判嘅第四個 round。 83年。 第四 round 啦，83年 要多。即係何為之前，因為何為之後啊？何為 做外相？ 係咯，我何為嗰陣時咯， 即係做緊外相嗰時啦。 嚇、啊！ 因為要爭取 passport 啦。 係啊。 咁嗰陣時咧已經落嚟 order， 話、 嗯、 你哋咁多位行政、立法兩個議員。嗰陣時係由得落嚟講嘅， 係 因為談判破裂咗， 係 冇咗有益有建設性 嘅幾個字，係記得。 港幣波動得非常 聯繫匯率就嗰時 啊，係啊，唔係啊，犀利到9.68啦， 係咯係咯，記得冇米買啊嘛， 搶 米同紙紙啊，係啊，我都有份去買啊， 係咪？你都 超級市場啊嘛，叫我補， 你諗下幾動咗，唔知啊。咁 Andrew 先講 第一次嘅信心危機咯，嗰陣時我諗都差唔多叫做係， 係啊，咁點搞啫？ 係啊， 咁啊，所以啊，廣督啦， 即係要安撫行政立法兩國議員嘅心理作用。 嗯， 啊，因為中國已經講一定收翻㗎啦。 嗯， 咁咪嚟送 passport 俾我哋。 嗯， 咁咪點送咧？就 Jefferson 咧，我記得嗰個關係係保安司。 嗯， 咁佢話你嘅 Jefferson 嘅辦公室有你嘅 number。 嗯， 你同你嘅家人。 嗯。 未爭取五萬家庭之前喎，咁、你哋都係 即係講居英權嗰陣時啊， 唔係未講居，俾八個二， 係啦，即係居英權之前， 係冇錯啦。 佢個俾你又唔要喎、 啊，係啊，我以為得我一個人唔要， 哦， 全部其他啲有啲而家幫中國先生都攞咗，我以為得我一個人唔要，唔係， 係咯，又係因為中國人。 啊！我美國我都唔攞， 係 咪？美國我係香港， 美國係香港英國添。 唔係咁嗰陣時個好多人話俾我聽，你 travel 好麻煩，度度都要 visa， 麻煩有乜所謂啫？我係中國人啊嘛。 哦， 仲有一位唔攞嘅， 邊個啊？ 中時。 哦，中時啊，中時其實算唔算你 mentor 啊？真係差唔多。 係 啊， 我好佩服佢啲啊，佢係香港出世嘅， 係 大陸出世嘅， 係， 所以都係攞 BNO。 嗯， 佢唔攞原因，佢最後我哋冇宣布邊個攞邊個唔攞 嘅。 佢話會話佢聽，佢原則上點解咧？佢係首席議員。 係 面對住而家嘅政治形勢。 嗯， 如果佢都攞，即係話佢有路走啦。 係， 佢要俾香港人聽，我攞嘅仲係 BNO。 嗯， 香港出身添啊。香港最想要大條道理， 即係呢個係一個對香港投以信任一票，即係做一個榜樣啦。 佢彈半間先俾鄧小平鬧，孤臣孑子啊，一樣企喺度。今日一樣企喺度，我啱啱同佢食完中飯。 係咩？啊，哎，叫埋上嚟啊嘛，真係一次過啦。 咩？我佩服佢有原因嘅，即係佢個行為啊嘛。 嚇！ 咁就即係我再佢好多故仔嘅，即係教我好多嘢。 係。 最我最感恩嘅嗰個即係對佢特別尊重咧，係八八年，港都宣布咗我做首席議員。 嗯。 我又唔攞護照啊。 嗯。 其實最難唔攞護照係入行政局，又得咗事要去佢啲外交部啊， 係 講明呢個 Alan Lee 唔想攞，佢可唔可以 swear allegiance to Hong Kong people 咁啊？ 係記得 啊，即係佢話教我嘅好開心，好似上咗雲層九霄啊！中國人啊嘛，我 係 居然佢要揾我啊，咁咧 OK 阿 Sir 嗰日嘅慶祝。第二年元首就行要咁啊，過去慶祝咧就係鄉村俱樂部。 嗯， 阿鍾樹行埋嚟同我講：，麥飛人，你記住， 嗯， 你而家權大傾天， 係， 你要揾邊個做議員？好多人嚟揾你， 係， 好多人都有啲想做議員， 係， 有啲想做 committee chairman， 因為我佢話做啲咧做議員咧，阿廣都一定聽你講，因為佢做嗰樣，你話邊個就係邊個， 唔 會挑戰你，佢信得過你嘅。佢再聽日開始咧，大班人嚟揾你。 嗯， 喂，你記住啊，你當權嗰陣時，多朋友係應該嘅。 嗯， 人勢嚟揾你，你唔知邊個真。當你做完嗰陣時，有冇人採你先知道你呢個位做得成唔成功？ 哦，哇，犀利！ 即係暈咗喺度，我即刻覺得自己嘅擔子好咗咩咧？責任好大啊！ 責任好大， 責任好大。仲有好事啊！我做咗第二日，升翻咧第二日。 嗯。 咁啊，嗰陣時啊 ，Catherine Ford 係做我嘅秘書長嘅。 係。 咁有一個外國人嚟揾我。 係。 係瑞士人嚟嘅。 係。 咁佢俾張卡片。 嗯。 衝咗嚟，淨係佢個名同電話啫。 係。 冇話俾我聽邊個。佢話：如果你要我哋嘅 service， 請你打電話通知我啦。 咩 service 啊？ 黑錢咯、啊，真係、 oh, okay, okay, okay, okay.。OK。瑞士人都咁樣㗎、 啊？啊，唔係佢嚟揾我嘅意思就係佢。攞張卡片嚟，冇講到邊個銀行，淨係佢電話。 Okay, 你嚟揾我，同你安排好啫，冇、哦、人知㗎。係 喎、哦，開個瑞士銀行户口先。 我喺度笑啊！我 I'm not yet ready， 就掉咗佢張卡片落咗佢自己。 OK， 嗱，俾阿英哥， 佢哋嗰陣時 assume 你一定會係咁噶嘛。 OK， 先嚟揾我啊嘛。 OK， 嗱， 即係我諗唔到嘅。 俾唞下氣先啦，我哋講到入到差唔多入正題啊，講下啲八三年啊開始啊嚇。中英聯合聲明啊，等等所有嘢，我哋留翻咧嗱，俾阿飛哥唞一陣，咁啊，聽眾咧就要等下個星期啦，咁我哋就繼續同阿飛哥即係話當年，好嘛？ 那南風吹來清涼。